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水的月色灯还没有关，安静的时针还在墙上转，周围的苦涩熟悉的触感，早已打破我所有的习惯，越喜欢越难承担，情感的期盼，想念的试探，只不过一场坎坷的纠缠。总是聊到凌晨四点半，你每句话短暂分寸感，日复一日我说的晚安，没给你只等到清晨七点半，我的早安已变成习惯，你的长叹渐变成冷淡，我还在为你的懒借口照办。是聊到凌晨四点半，你每句话短暂分寸感，日复一日我说的晚安，没给你一丝负担。总是等到清晨七点半，我的早安已变成习惯，你的长叹渐变成冷淡，我还在总是聊到凌晨四点半，你每句话短暂分寸感，日复一日我说的晚安，没给你一丝负担。总是等到清晨七点半，我的早安已变成习惯，你的长叹渐变成冷淡，我还 来自王赫的一首凌晨四点半。 哇，感觉这孩子睡眠质量不太好啊，凌晨四点半到凌晨七点半， 对， 好像都没有睡着， 一直在聊天，对不对？又是聊到凌晨四点半，就证明说其实身边还是有这样的情绪跟朋友 是 一直在陪伴他，其实也不算孤独了哈。来，今天开启我们正午有星光，欢迎大家，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在这一个周五，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点熬夜的事情。 明明应该是 feel good 的时段哈。 对对对，我们先说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探讨就是你见没见过一个凌晨四点的城市？对，可能是在北京，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地区哈。 是，对 对， 我们这边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说了哈，有朋友说这个我在顺义经常加班，顺义的24个小时我都见过。 对，有一些是因为加班加熬夜， 是 跟朋友聊天，可能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会， 开着开心着聊着聊着到了凌晨4点，也有可能是早起。 对啊， 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每天奔波在这个早晨的4点的街道上，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原来上早班的时候，那会儿差不多就是我不能到4点了，但是5点左右那会儿其实也是在一个破晓的时分， 对， 也有不同的一些的感触， 或者4点半该睁眼了哈。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听 FM 来留言，我们的聊天室正午有星光。同时今天依旧有这个夏日有晴天的电影兑换券了，2张送出，大家依旧是发送夏日两个字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就可以收到。好吧，这边我们继续把歌曲跟 4AM 有关系的走下去，发现有好多歌手凌晨不睡觉，写 的 歌曲凌晨4点、4点半、 2点半、 3点半、 3点。 Gwen Stefani, Four in the Morning, 凌晨四点。 歌这句旋律其实就给人一种很舒缓，好像还没有睡醒的感觉， 天反正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感觉。 Born in the morning， 很多时候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我们看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有的时候可能很开心，依旧沉浸在前一天晚上聊天的欢乐当中， 酒还没醒。 对，然后有些时候呢就可能觉得这会儿开始犯困了， 是 有些是要精力满满的准备出发去出差或者去工作的。 对 对， 对， 对， 好比说这边看到叠叠一叠一叠叠，说我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见过如图，然后就发来了一个自己的朋友圈，记录一下四点起床的 日子，这是要赶飞机。 对， 对， 对， 在机场，而且已经，你真是已经坐到飞机上了， 看着另外一架飞机拍的照片， 对， 对吧？ 然后还能看到这个天边在泛着一点点的金色，太阳要升起，哇！ 是，那跟欢乐咖啡时光的留言是一样的。他说见过，前几年出差赶飞机的时候，经常看到繁忙的机场高速，凌晨四点就开始堵车呀。 是， 首都机场航站楼里一片繁忙，现在看不到了，就是现在不怎么出差了啊。 所以你看一看，很多时候这个大家其实，在奔波的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辛苦的那一个点，然后可能并不会被别人看到，因为这一个时间，大部分人还在城市当中的沉睡哈。 是，谁的生活都不是很容易的， 没错。来，我们甭管是哪一天，甭管是几点起，甭管是凌晨四点还是早晨七点还是正午十一点，我们都抱有能量的跟每一天 say 一声 hello， 打一声招呼哈。 hello 每一天，来自于薛婷婷。 一天一天不停想念，有些人议论别人就爱当作消遣，泪损在肩不为谁改变，不动心和不动心，我只想感受美好瞬间。我们盯着快歌慢歌过了多少夜，我们在操控全程的崩溃，我们收集唯唯诺诺另一面，善良才是微焦点。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能丢一遍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已经过去好像转眼又是一年，可我还是向往最简单的从前，虽然目前无法做出什么改变，但我还是充满信念。 I don't know 未知的世界，那就继续去冒险，感受这美妙的一切。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丢一边了，啦哒哒哒哒哒，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快活自己，找寻谜底，天上的星星会照耀我们去前进，做更好的自己。Hey， 啦哒哒啦哒哒。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 la da da da da da， 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 ，One more time， la da da la da da， Everybody dance, la da da da da da， 烦恼就一边了， la da da da da da， 我知道自己多美。由我定义做自己 ，Hello 每一天。 凌晨四点的城市，一般来说都是一片静谧哈。然后这边也有朋友。对，你这个地理学得很好哈，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在一年四季不同的四点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天气啊。小阿哥对就提到了说夏天的时候凌晨四点，那你看到的就是天空这个天际线上泛起鱼肚白，没错，那会儿太阳升起的早。冬天呢就是特别的黑，伸手不见五指，当时我经常夜班，总结就是那个点儿困劲儿过去了，反正就是到了那个点儿可能对，然后困劲儿过去了很开心。 嚯，他这是24小时都不睡觉还是怎么着？ 对， 我这边看到，我们的 CZH 说了，我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哈，有一次就是4点被迫降到了西安。 被迫降到，天哪！ 对，肯定有天气各种原因哈，就可能他没有想到说4点会在另外一个城市降落， 嗯， 也是比较兵荒马乱的一个凌晨， 是， 嗯， 就那会儿相信心情一定是非常的纷乱跟杂乱的， 是是 是， 也不可能，就如果那会儿心情太平和，也不会有这么多歌手写这么多关于凌晨四点的歌。今天我们攒着分布在今天的四个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还有其他关于这一个时间前前后后吧。那非要说前前后后的话呢，这边其实能够想到在。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些学校， 嗯， 对，在早晨的时候可能5-6点钟刚过4点吧，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角落就特别的热闹， 嗯， 好比说什么中国传媒大学之类的。 你想说的是我们的操场是吧？ 对对对， 然后一排同学对着墙开始啊啊啊， 对，吊嗓子练声的， 是， 然后在那儿就是除了说你看播音系，对，然后还有这个 英波系， 英波是练英语，对，其实都差不多，对着树对着墙， 嗯， 但是有好多人都是拿着快板，你见过吗？ 练这个 操场上，我们一过去说上输了， 那我不练了，我就停下来 看你练。特快乐，就旁边练声的都过去听见了。 是是是。 明天说哪一段？ 还不花钱。 那些年我们在操场上听的书哈，那些年来自于胡夏。 嗯。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吗？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有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 胡夏的那些年，提到凌晨四点，好像大家更多的是对于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城市的风景，然后它天边尤其是日出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然后带来的一些阳光晒进你内心的感觉，会有很多的联想，所以好多照片你看到的都是， 对，包括昨天双彩虹的照片啊，大家都在发，我觉得已经是天空已经微微有点泛白的时候，但其实我曾经在四点钟爬起来背过英文单词， 哇， 这个又是冬天，那绝对是乌漆嘛黑， 太可怕了。 夏天的四点钟也不会那么亮，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美。对，你背过吧？ 对，背过。 对， 然后那会儿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也赶上冬天，尤其是四点钟起来上早班，曾经上就是早间的新闻班啊，然后那一会儿的时候就是对，然后那会儿最怕的就是在西边上班的时候打车，然后跟师傅说我去那个八宝山，师傅不太愿意走哈。对，这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然后那会儿的凌晨四点真的是乌漆麻黑，什么都没有。 就是 那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你感觉到就是就死寂死寂的。 对， 死静死静的。然后看到更多的就是交通灯不断的在闪烁。 对， 然后会给你稍微带来这么一点点的稍微的跳动的感觉。 对对 对 对。对， 然后那一段时间其实更多的给你的一种安静跟沉静也不错。 对，我也想说，其实我那时候在上海凌晨四点爬起来背英文单词，因为上海嘛冬天没有暖气，我就裹着个大被子在客厅一个人在那儿默默的背，其实那时候心里面是暖的，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有进步。 对，包括在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你能看到很多人每天都在分享他几点起床，起床以后干什么，然后会发现说如果是五点起床，咱再往后错一个小时，到可能七点钟出门，中间两个小时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是的，起床令人高兴， 运动，然后加这个什么学习，然后又做了早饭，洗了澡，打扮的倍儿精神，就觉得嘿，这一天元气满满的感觉。 给自己做个什么什么什么鲜榨的果汁， 对， 要喝一口，觉得哇身体倍儿畅快， 特别清爽。当然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不是说忽悠大家每天四点起床， 对， 对，我们只是说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你可能有着怎么样的一份经历， 对， 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虽然没有说这个凌晨几点的上海吧，对，然后但是我们有一首歌曲叫做凌晨两点的北京，来自于谢雨伦。 不停的吹落远处烟火，点亮了寂寞这片夜空。这座城市每个角落，是否有一个属于我？要用多少结果来证明？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是转角的便利店，大夜班两点或三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在两平租来的房间 虽然没有提到凌晨四点，但是也是清晨两点三点哈，一个人可能在便利店里面吃着泡面，然后在讲述生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不易啊。王力宏这整张专辑《不可思议》，当时设定的就是一个深夜电台 DJ， 对， 然后他这个深夜的感觉，不可思议电台嘛，然后电台就营业到凌晨四点的那种感觉，然后讲述都是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在里面你能够听到很多带着这种轻柔 R&B 的调调，还是蛮适合在凌晨真的睡不着觉或者有什么思绪的时候去听的哈。 对，凌晨你能想到的人可能就是你很喜欢的那个人，就好像很多话说，你喝醉的最喝醉的时候最想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你心里面想的心心念的那个人。 没错，洛凡依晨一定想的是不喜欢的那些，开玩笑哈。对，然后、这个、 就是小蛙哥想谁我知道， 是 小蛙哥说，哎呀，就是凌晨哈，在路边喝酒那感觉真的很棒，一个人几瓶啤酒几个鸡爪花生米，兄弟 嘿， 嗯， 这个很快就吃完了， 买 对，刚才小蛙哥也提到了说，之所以能够让他们可以在比如说配上这些啤酒啊花生米啊，你最后还能再续上的，就是要感谢那些24小时便利店， 对， 哎，在那儿工作的人，就他们是真正在见证每一个人，在晚上两点三点凌晨四点，可能真的是结束了可能工作，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思绪睡不着的时候，带着所有的这些感情跟情绪跟故事进到这儿的这些人哈，他们算是一个见证者。好，这边刚才听到王力宏，然后讲述的也是在便利店 片当中发生的一幕的一个故事啊，被小华哥一下就识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把音乐走起来，然后在晚上的时候陪伴我们的当然更多的是月亮，这样的一些月光晒在每个人的心头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可能是快乐，来自于金莎这样的一首歌曲《月亮贩卖快乐》。 闪烁流星，像个孩子一样虔诚祈祷跪地，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个输赢，输的人要留下来陪伴星星。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写入日记，偷偷折成了千纸鹤飞过流云，想要听一听晚风穿过的低喃耳语，小心翼翼将心事说给他听。星星数着云朵，月亮贩卖快乐，想起听歌梦话和你赏的月色，晚风拥抱山河和你轻的沙漠，牵手把日子都铺成温热诗歌。星星数着云朵，月亮贩卖快乐，用耳机收藏每首和你听的情歌，晨曦拥抱暮色，午夜轻拥白鸽，双向奔赴才是爱情的独家法则。成了千纸鹤飞过流云，想要听一听晚风穿过的低喃耳语，小心翼翼将心事说给他听。星星数着云朵，月亮贩卖快乐，又想起听歌梦话和你赏的月色，晚风拥抱山河，海浪轻轻沙漠，牵手把日子都铺成温热诗歌。星星数着云朵，月亮贩卖快乐，用耳机收藏每首歌你听的情歌，晨曦拥抱暮色，午夜轻吟白鸽，双向奔赴才是爱情的独家法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因为中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小的采样，所以整首歌听起来都有一种在听小星星。那种很舒适，带着一点小摇篮曲的快乐调调哈。 而且你知道，就算虽然他的年龄上来了，但他声线还是非常年轻的， 没错， 感觉还是在做一个少女的美梦。 嗯， 月亮贩卖快乐，可不就是你在和你的恋人半夜两点三点还在煲电话粥那种感觉吗？ 对，没错哈。煲电话粥这种故事呢，可能出现在很多的爱情小说当中，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晚上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可能电话粥挂了，依旧想要再寻求一些在情感上的慢节奏。 对， 很多人会选择一部剧去观看，就叫《深夜食堂》。 哦， 对，然后这个也是经过不同版本的翻拍。然后当时黄磊不是还拍过一个？ 是。 对，然后这个当时看《深夜食堂》的时候，因为他每一集的故事其实都是很平铺直叙、很平淡，但是却真实的体现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所以在里面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在深刻的去品味着别人的生活。这样的一部剧，每一次开场的时候，相信大家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会再一次浮现当时眼前的画面。 是，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在中国这一次改编过后的这一个版本的中文主题曲。叫做深夜的歌，来自于张国立。 唱起跑调的老歌，窗外的雨水啊，纷纷落进你的眼里。 好多这种所谓仿的深夜食堂，然后在一些景区或者在一些美食街上，然后这个什么字体名字都一样，然后结果下午五点就开张了，里面倍儿热闹，你顿时就觉得他曾经给你设定下来的一个可能人在最深夜最孤独的时候那一种情绪，甚至带着一丝安静跟私密的感觉全没了， 完全不对味儿了哈。 哎，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烤串，什么味儿都有，大腰子哟。 能不能换个名字？ 哎呦，真的是。 对，这边看到 Hello August 在说了哈，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哈，突然想到了这样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宽容》，很多八零后都很喜欢哈。凌晨两点半想不到的那个人，不就是离你而去那一位吗？ 对， 所以肯定凌晨两点半睡不着的时候，一定是为爱伤心。 对， 嗯。 然后这边这个羞羞一羞一羞羞，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其实搭着他的讲述，也没有故事性很强了，但是看着这个图，好像就会有很强的这种沉浸感。 嗯， 有一次去重庆，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了飞机延误，然后到达江北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干脆坐在候机大厅发呆，看着天空逐渐亮起来。 嗯哼， 对，然后这个配着图，你能看到一点点真的亮起来的时候，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这一个时间的流逝， 是 对，也能感受到大概就每一个人心里可能坐在那儿都会有变化，对， 那种天空。

啊，很多人会觉得在城市当中觉得自己还仍旧很寂寞，虽然身边很多人朋友圈里面好多的朋友，但是好像真的有心事的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聊。 对， 嗯， 好多事儿你朋友见面的时候现在都已经是传播正能量开心的事儿大家说出来一起开心一下， 嗯， 啊，快乐加倍， 嗯， 那如果要是这种难受的事儿的话好像说出来会有一点扫兴， 嗯， 然后现场大家气氛都 嗯， 哎，你那个就开始打岔了，你知道？ 对对对 对， 马上就会岔到别的地方，因为所有人的可能生活压力都很大。 嗯， 然后如果说唯一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还在承受着所有人吐出来的这一个苦水的话，那基本上就还在喝黄连，太痛苦了。 对，所以说要离开负能量炸弹嘛。 没错， 嗯， 啊，因为希望各位，就虽然我们聊的是这个凌晨四点多钟，当然这每一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间点都发生过一些不太寻常的故事。 嗯， 一定是说出来以后可能会有很快乐，当然也有很。可能是很孤独的这些， 对， 所有的情绪我们都把它处理过后，我们当然要相信现在正午的阳光是最闪耀的哈。 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英文歌，曾经也是放过，然后在开启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马头琴，但始终它给你的是一种凌晨整个城市刚刚苏醒，可能你也是刚从一段可能不太开心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然后不断的重复着告诉自己，天亮之后我要掌握自己生活主动权，这样的一首歌曲 Violet City。 In this violet city where it washes over me, it hurts to say that I want you with me, just straight across my face. Ooh, I can't help myself the moment 首 Violet City， 这个城市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或者在不同的时间点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可能更多初衷是在一个凌晨，在 Wide Awake 的时候呢，那它的颜色对于很多人看到的是金色，可能是这种泛着橙色，然后对于这一支乐队眼中它是带着紫色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些颜色想象力的生发哈。 对，比如说刚才那个歌真的很适合那种唤醒，接下来就应该放一个传国号，大家打起精神好感。 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太狠了， 对对， 这个太狠了。 看到无名8059就说凌晨4点的城市，昨夜今晨刚见过一宿没睡着，半夜耍酒疯的人大有人在啊！热闹的都从来不缺酒和故事， 没错哈， 是会有少部分的人在深夜发泄自己的情绪。 是， 嗯， 发泄自己情绪撒酒疯，我觉得就中国其实不多哈。 嗯， 对，然后我们看看一看，在国外，去到英国，尤其是， 嗯， 那大街上一站是吧，东倒西歪的，对，每天出门倒个垃圾都得踩几个人。哎，先让一让，单依纯在夜里跳舞。 一场美梦对不对，一句可惜会不会，其实没什么可贵，隐藏遮盖落日的余晖，身体是在入夜间麻醉，理性的话太尖锐，冲动终将会消退，不如就随它破碎。我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跳舞，我不想要所有不属于我的归宿，一边在流泪，一边在掩护，最后打消心里对你所有的企图。在夜里跳舞，我在夜里跳舞，献给这座城市司空间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 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ews. 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是个人来疯、You're the angel、But now I wanna be my damn 我不再恋旧 So please don't call me again You're the angel、But now I wanna be my damn 我不再恋旧 So please don't call me Baby 听我说走太近的都会流走 三点钟电话确实一直打不通， 嘿、哎，睡着呢吗？人家， 对， 你以为呢？这边我看到雷罗新田，他是醒的，但是被吵醒的。他说今天凌晨三点左右，突然一阵狂风暴雨，扰得我睡不着，索性起来坐在了窗边，看着窗户，看着雨中的霓虹， 哎，特别的漂亮。嗯、然后再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哎，对， 我曾经就是有几次惊雷，然后以及 惊雷， 对，啪。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哎，不对对啊，好，然后就弄醒了 ，BGM 醒了，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在清晨那样稍微借了一点点的微光大量的感觉，然后看到外面的这一个雨势，会觉得不寻常的一个景色，然后看一看，心情倒是挺爽的， 是的， 随着它的节奏，因为雨会带来一种就白色噪音的这种底噪，人又会慢慢的就很更加安心的睡去， 没错， 对， 但这边左撇子思思的留言我们看不懂，他说每个月总有几天失眠，一夜无眠那种。所以那必须见过凌晨四点、 嗯、 可不是一点到五点都见着了， 对， 但他可能就是白天不够累， 真的是 白天特别累的话真的是沾枕头就睡， 一天你扑出去了以后你发现说下午正跟那儿说准备洗漱了， 眼睛都睁不开呀， 结果在沙发上就睡着，再睁眼的时候可能那是凌晨三四点的事儿、啊、干脆睡过去一会儿早起再说吧， 对、特别困， 是那可能心里还是有一些事情啊、 嗯、 这个没有宣泄出来， 对， 但很多时候可能当我们的生活足够的充实的时候，也许太多的情绪不会侵袭到我们啊、 嗯、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马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有好心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球赛又来了，刚才谁提到球赛， 刚才季星说嘛，说一个 DT 能懂的梗，凌晨四点不睡的原因啊， 对，这个 看 球、三点开始的球，3:45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3:50左右结束。 嗯， 然后15分钟中场休息以后，4点正式开启下半场。 哎，但是我跟你说，还是要劝大家少熬夜，或者说如果你熬夜的话，白天一定要记得补觉哈。不是有个段子嘛，就是说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因为熬夜可以有效的阻止你活到老年。所以还是要身体要紧，身体要紧。 哎、经常熬夜的大爷多少岁了？写病历上24了。 大爷，你老的有点快。 继续，哎，我们来一个许嵩两言机吧，好不好？ 好。 先听到的是《幻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来猜一猜，接下来会走哪一首哈？ 在远方的时候。想你到泪流，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觉，让情绪变得脆弱。 时会觉得失落，唤醒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你有多爱我。如今一个人听歌总是会觉得难过，爱不在这里，我却还没走脱，列表里的歌 回想起来，这样的感情在早晨迷离之间半梦半醒，然后会有一种小小的幻听，然后甚至可能你有情绪太饱满的时候，你会幻想自己如果有一天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人出现在你身边，你希望他是真的，然后所有甚至经常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第二天你都觉得说已经分不清现实，他是不是真的好像跟我联系过哈。 你这么一说，这个人他一定是要么就是精力太充沛，要么就是太闲。 嗯， 像思思就说了，我一天上12小时班的我，可能我精力太充沛了吧。 一天上12个小时班， 还充沛， 而且还能这么充沛的精力， 还不够满。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哎，很多那些所谓的就是天才，然后或者在各个领域的翘楚，那都是就是每天睡个几个小时够了， 4个小时， 永远都精力充沛，对吧？所以你一定是干大事的人， 厉害， 别听广播了， 失敬失敬。 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继续。许嵩其实在新的专辑，对，我们在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当中很多的场景都是带着这种凌晨泛着微光的感觉， 科幻， 好比说科幻当中的情景。 沙滩停泊着宇宙飞船，两名外星人围着篝火促膝长谈，我也有过这种浪漫，那是纬度去临的海岸，你我贫穷却富有愉快，彼时创造了公司是回味的素材，像眼前的潮幽暗也澎湃，你说 他的方向说出最后告白，像天上的船保佑我脑海。你说爱能有多慷慨，天长地久或是离散都不更改。我说 宇宙飞船就飞走了哈、 啊，留下我们在原地是吗？ 对，带着自己的恋人，然后他一个人在那样的星球上该怎么回去啊？那才是真正的孤独哈。 对、 哎，他的场景感其实画面感特别强。 是的， 对，这样的一首歌曲《科幻》来自于许嵩，我们Listen to One的第一位荣誉嘉宾，对， 真心音乐人， 没错。然后他的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科幻》，对吧？ 没错。 嗯， 好， 我这边看到明小丸的留言，他说我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啊，因为考驾照的时候见到的都是凌晨四点的南昌。 嗯， 哎，为什么我考驾照就不用起那么早呢？是因为我的教练就是我邻居吗？ 没什么关系吧， 是吧？那为什么 你是一般几点开始练车？ 白天天亮以后，八九点吧， 八九 点吧。对， 其实大家都差不太多、 嗯、 因为可能不同的驾校不同地方人有多有少、 嗯、 然后像我们那会儿的话，就算驾校离我们家也很近、 嗯、 但是要去都是凌晨四点来钟就起床、啊、 为什么这么 早？然后坐着他的一辆班车、 嗯、 大家集体到那儿以后赶第一波，然后要去登记刷卡签到领车领教练什么之类的，然后真正对对就对，虽然教练都是指定好的，但是你可能要赶第一波刷卡，所以真正练上的时候、 哦、 那为了赶第一波上车也得七八点钟了， 那就是为了赶第一波。 对，所以就中间其实花费的这一个时间、 嗯、 等待啊排队啊就抢第一名啊、 嗯、 时间比较长。 对， 对， 那可能规则不太一样、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教练说几点开始就几点开始，常常是我睡醒了、 嗯、 然后教练到我们家来敲门，然后走吧，然后坐上车。 嘿，你这还负责 就是 接送， 你知道吗？ 叫早的服务， 学的倍儿好。 是早上起来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去的地方比较远， 嗯， 我就原来反正早上起五点多钟上班的时候都是路上沿途啊、 嗯、 哪个驾校的大巴都在不同的点正接人呢、 哦、 然后赶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赶紧出发奔海淀、 嗯、 或者去哪儿、 嗯、 就因为那边有大驾校的扎堆的地方。 是是是， 对对对。 我这边还看到有个叫 Tucker 的，他说我之前啊在实习在广州做了一个月的地铁安检员、 哦、 我看见过凌晨五点还没有开始运营的地铁站，我们睡醒起来出了休息室就已经看见地铁环卫工人们就已经开着机器在清洁了哈，站务员们也开始做运营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也做了磁大箱直到七点才下班，有时上白班人手不够还得上到最后一班车才能休息，回到休息室就已经是凌晨了、 哎、 后面实在是不想做了就辞了这份工作，但也想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 目前坚守在岗位上的都不容易。 是 没错哈、 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杰仿佛昨天，回忆一下当时自己在凌晨四点某一个城市， 嗯， 你在做什么。 年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很壮壮，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真挚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真挚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没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欣然发现默契依旧未减。回想昨天，庆幸我们彼此结了缘，曾经为青春留下回往诗篇，回到今天，尽管不同空间或地点，不远不过抽一点时间，当年都说好一定要再见，那就约好我们老地方见。 仿佛昨天，那我也想到我以前在做周末早间节目的时候也是一样，可能没有四点，但是到四点半五点吧也该醒了， 是 收拾收拾吃个早饭什么的该来上班了。 嗯 嗯，谁都有不容易的时候。 那我们还不算什么，我们一周也不用七天。 对、嗯、 而且起来以后呢，其实最大的体力是动动嘴对， 还有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那是 还是要 的。 对 对 对， 但是呢真正产生疲劳呢，可能就你看人家做早餐的， 对 对吧。 我这边看到费劲就说老家的豆腐房是凌晨三四点开始做豆腐哈，五点大喇叭准响，豆浆油条豆腐脑老豆腐，谁都知道他家卖这些，那也不行，就是天天播放，特别任性。 哎，这就跟广告似的吗？ 对、啊、 谁都知道哪个品牌是卖什么的， 我非要再给你播， 每天电视上不断重复。对，是这样的。然后包括那会儿就记得有一天晚上，哎呦，做一个电影原声音乐的一个什么专题节目， 嗯， 然后做那段时间电影原声音乐真没多少， 嗯， 哎，做到崩溃。第二天、 哦、我正在说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三四点了。 对 对，那会儿的时候就突然说，哎呦，特别饿。 嗯， 从晚上做到现在，结果看早餐摊全开了， 嚯， 吃了早餐摊第一笼包子， 哇， 人刚包好的。但是我说，那您从几点就开始 了 那我们这三点就已经开始干活了。 是，而且你知道有些面要提前活，可能提前一天晚上十一十二点他们还在干活。 嗯，是， 嗯，要准备一半，准备半成品出来，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是的，很辛苦。 所以哎，不管哪个岗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岗位，那、嗯在凌晨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们的辛苦可能太多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哈。 对， 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凌晨的时候再跟情感挂一下钩吧。对、 嗯、 这首倒带不知道出现在多少人曾经的凌晨歌单里面。 依赖而你觉得不再应该在心的

摇篮曲，你睡不着，我在耳边跟你呢喃、嗯。 对，没错，有一种小小的声音一直在你这个耳边轻声的哼着。对，然后这类音乐在很多电影的这种原声配乐当中会听到，然后去到一些就有点像lounge 属性很强的酒吧， 嗯， 在那儿轻音乐，但是节奏感又会比较强。 嗯， 这一系列有好多所谓的 DJ 或者制作人在做这类音乐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然后借着比较轻盈的刚才的这一首歌，回到凌晨四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哈。 嗯 嗯，很多人在凌晨四点的时候都是有过经历，见过这个时候的城市。好比说想改名就提到了说，我之前啊， 嗯， 这个见的时候是没娃之前，追到凌晨四点追剧， 追剧、嗯、 加班加到凌晨四点。 对， 有了娃之后呢，就是经常被娃叫醒，安顿好 四点娃醒了 啊，然后把他安顿好之后，就看一眼凌晨四点的窗外，然后会看到一轮明月当空， 是 天儿也不错哈。 对对对，尤其当了妈妈，半夜醒来之后，她不能一下子就很快又入睡。他需要做点别的，比如再追个剧啊，或怎么着，让自己再缓一缓，然后再入睡。妈妈真的很辛苦，要向他们致敬。 对，妈妈，你把追剧那一步省了，你没准能再早睡个半个小时。 这边1679就说了，当然还有些人是为了工作，比如说平凡的工作铸就了平凡而伟大。那凌晨四点钟的城市有一群最可爱的人，比如说环卫工人。 对， 四点钟一定在马路上穿着制服、嗯，对吧？ 没错。 其实我觉得很多工作人员，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辛苦。比如说我昨天刚刚连麦了一个艺人哈， 嗯、 他就说他去录综艺的时候，很多综艺那些舞美师也是录节目本来就是颠倒日夜颠倒，很多舞美师他们就睡在舞台上，因为工作到太晚了，就睡到舞台上。这些背后的辛苦我们是看不见的。 是， 嗯， 这些可能太多太多的，像我们之前提到过，城市的这个城市之大呀， 嗯， 对，然后尤其是在一个大家沉睡的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是在享受着别人在这个时间劳动的一个成果哈。 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哎呦》。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也许在路上，或是在家里，某时某刻某地，莫名其妙，你打了个喷嚏。戴上太阳帽，我走过海岛，浪花都带着笑，笑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把你拥抱。哎呦，好像长生不老。嘟嘟嘟，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暖风拂过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 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上，我会紧紧把你拥抱。哎呦，好想长生不老。我会带你回到故乡，回到出发之前的地方，你的未来我的过去就在这里合二为一。明天刮风还是下雨，明天生活是悲是喜。 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 共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 生如意小花，说好听死了。 还有人说我居然没有忘词儿，一看就是可能有好多年没有听，然后跟着唱起来情不自禁的哈。 张信哲确实就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出现的频次会没有那么高，除非自己主动去选择收听， 除非他生日那天， 除非他生日那一天铺天盖地啊。 对 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凌晨四点。当然我们不是就鼓励各位说到周末了你看看凌晨四点天到底怎么样。 不，我们这边还很鼓励，你看像这种自由行八七七八说的，我真心起不来啊，您睡您的。我觉得能够睡饱了比什么都重要。 对，是没错，就是我们不鼓励嘛。对，你就好好睡就对了， 就这个 对吧，我们不是鼓励哈。 对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这个提到了关于自己凌晨四点不睡的，然后说这个，也是这个在这个叫街边工作的人，说凌晨四点灯光寥落，街头安静，环卫大叔然后把空瓶放入垃圾桶，然后扫大街，对，然后这个环卫工人向他们致敬哈。 对，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提到自己出行，然后都是在可能赶飞机或者是飞机转机的过程当中，然后到四点，然后看到 不 同 的城 市， 对，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可能我们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平时不管是去玩啊，还是在一些什么电视啊，这个海报上见到的，都是在城市的另外一面，而它更安静的、安详的在你面前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情绪， 或者就是在凌晨四点看到不同的人，不是亲人，不是家里人，比如说这边看到小仙女就说了，24小时配送的小哥哥，我肯定见。凌晨三点点外卖不夸张哦，小哥10分钟就送到了， 是 小哥也是不容易。 对， 然 后像一些什么快餐连锁店那一些， 对， 然后就尝试过，真正下飞机的时候2点多，然后可能到酒店住的时候已经3、4点，就没办法，你就得吃， 对， 只有点那个，小哥特别累，然后曾经也去过他们店里，就基本上在一个小小的休息间，然后又要容下他们，又要容下他们就是在送餐的时候保温的那个大箱子， 是的， 紧张，哎呦， 是 太不容易了， 那个环境很逼仄的， 没错。好，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歌曲，再一次点到四点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4AM 来自于中晚云。 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霓虹灯下一起慢慢走，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with you， 就从现在到以后，喜欢这样牵着你的手，好像拥有了整个宇宙，浪漫星球，穿越时间的尽头，不敢闭上眼睛，怎么想都是你，下次见你该说什么样的话题，路灯当作繁星，蝉鸣都是耳语，这个夏天成了最美是在我的心里，无论怎样也没关系，绝好几万公里，一直追到银河的边际，最远的距离，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霓虹灯下一起慢慢走，现在到以后，喜欢这样牵着你的手，好像拥有了整个宇宙，到每个浪漫星球，穿越时间的尽头。嘿，这个夜晚因为你而有了新的颜色，也我不错过想你，所以也无所谓，不明白你从人海走来，就你已经是我依赖的心，什么孤单，什么伤感，什么遗憾，不可理解。 从现在到以后，喜欢这样牵着你的手，好像拥有了整个宇宙，到每个浪漫星球，穿越时间的尽头。 就是一个浪漫的凌晨四点钟啊， 是， 对，然后还有很多是心慌的凌晨四点钟，好比说， 比如这边我看到1840说了，我见过凌晨四点的天津，那时候我刚下火车哈，下着小雨，我果断决定留下来玩一天， 哎， 要特别会变通，本来不太好的心情瞬间就明亮起来了， 没错， 是 是，然后这种其实还是再回来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安排， 对对 对, 对, 对， 就我们之前也说什么一场想走就走说走就走的旅行、嗯、也是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感跟安排感更强， 对， 然后这边 特别心慌的， 对，心慌的来了哈，咖啡喝多了， 对， 失眠的夜、嗯、眼睁睁的看着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的城市从暗到明的变化，您是几点喝的咖啡？ 12点， 前一天早上起来6点喝喝了多少，就像这种特别敏感的、嗯、能不喝就 对 以后就别喝了， 是，千万不要晚上下午3点以后就不能再喝了， 也挺羡慕这些喝一点咖啡马上就提神的， 那倒也是 啊。好 OK 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我们希望各位，虽然聊凌晨四点了，我们希望各位就这个点起床还少一点、嗯、都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都能够睡到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点儿哈。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王维， 周末快乐，我是千春， 哎，明天啊，明天下周跟各位 再 见了，再 见， 拜拜 拜拜。 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一言不发，就像50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梦生物是人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哦，喊我们结婚，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哦，喊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在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哦，喊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过错，不被原谅的青春。

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嗨，我是白洁，除了室内公众场所，户外人多聚集的地方也要戴好口罩哦。 我是韩立，餐厅自助取餐或非禁止状态时，我也选择佩戴口罩。 我是郭鹏，乘坐电梯及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我是戴毅，去往医疗机构或者有不适症状就医时，千万要戴好医用口罩。 请你戴上口罩，让病毒找不到，要记得给自己微笑。 FM 97.4 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